送到那个出口的床下，让他听一下洞壁上方的苦戏。一进洞，小林杰才想起上次他们出来以后，那个洞青妖进去过，万一要是那条大洞里浮有青妖，岂不坏事啊？但很快他又琢磨不透了。蔡爷爷带他进去那次啊，可是没遇见一个青妖的，而这一点就怪蔡爷爷没给小林杰解释明白了。青妖的带兵将领也是读过几天兵书战策的。等蔡爷爷带着两个小家伙一跑，将领大脑的热度逐渐降了下来，把事情前前后后考虑了一遍，当下就下令把钻入地洞追捕的兵给叫了回来。这位将领想的是，一进入地洞，黑灯瞎火的，况且大凡有地道都有机关埋伏，人家在暗处如鱼得水，轻车熟路，我们在明处束手束脚，步履艰难，下去再多的人那也是无济于事。一个一个被敌方干掉在里面，倒不如严防出口，造成我在暗处敌人在明处的局势。他们要是敢从地道口出来，出来一个我就逮他一个。所以将领把正在地道心惊胆战的青妖一个一个的召回来，帐篷的位置没有变化，而床四外却埋伏了大批的弓箭手和快枪手，天天就待在那儿守株待兔。蔡爷爷知道青妖将领只要不是笨得出奇，就绝对不会把兵搬到地道里。而那个青妖将领据他所知还有些真才实学，并不是一般的酒囊饭袋可比，因而他敢大摇大摆地带着小林杰像逛大县城一样的在地道里悠哉悠哉地溜圈。小林杰不知道这些，在从岔道通往正道的暗门旁边停下来了，侧着耳朵贴在冰凉的石壁上细细地听着，但是什么也没听到，一片的死寂。小家伙还以为石壁太厚隔了音，所以才听不到，于是待在洞壁这边犯上难了。周铁蛋晓得呀，头是担心万一一开洞壁，那边埋伏好的青妖一拥而入，这条密道又被青妖盘踞是小事儿，二孬的命也可以算是小事儿，头他们三个的命可是大事儿啊。别的事情都可以冒险，但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这关系着身家性命。洞里什么都看不见，三个进来过的摸索着走的也还算稳当，可是二孬就惨了，狗柱在前边拉着他，拉得东斜西歪，二孬跌跌撞撞，一会儿头上被洞壁磕了一下，一会儿腿又给碰一下，苦不堪言。狗柱在前面扯着他，虽然是故意的难为他，狗柱自己的滋味也不太好受，心里暗骂，这么沉真想拉着一条死狗。走着走着，那尊贵的邓少爷可真受不了了，带着哭音说他要回去。狗柱一气之下松了手，由他自己爬在地上往前摸，而自己赶上前和他们一块走。三个人在前边为难的时候，二孬还在后面很远，他一个人又不敢独自的折回去，只好慢慢的跟在后边。为了给自己壮胆啊，他一声接着一声大叫，朱铁蛋，好兄弟，你在哪儿啊？周铁蛋不去理会他，衡量一下距离，估摸二孬听不清他们谈什么，于是压低了嗓音对小林杰说，头儿，要不咱们就在这块给他点颜色瞧瞧，咱三个揍他一个，嘿，看这小子以后还硬不硬，横不横，硬的怕横的，那横的还怕着一个不要命的，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不要命的，看他能把咱们咋地。小林杰此刻呢，真是山穷水尽， 无计可施了。出于对前几次历险的后怕，他绝对不敢再拿三个人的性命做赌注去开那道暗门，于是呢想要以此罢休了，但是这样又会便宜了那邓二孬。他细想想，事到如今似乎也只有周铁蛋那个主意还行得通。狗柱一听军师提议要下手揍那邓二孬，这拳头可就攥紧了，然后在这黑地里向前挥了几下。头儿，军师，你们俩歇着，揍他这个绣花枕头，我狗柱一个就绰绰有余。小林杰思绪如麻，又是小孩天性，于是小林杰也动了心。好，就这么办，记住了，咱们的目的不是往死里打他，而是往怕里打他。一顿下来，得让他以后见着咱三位膝盖就发软，就想跪下来叫咱们爷爷。还有别照明处打，免得邓少爷回家露了底细，坏咱们大事儿。邓二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在地上爬到前面紧紧讨来了一顿毒打，他叫得声嘶力竭，才听见三个人在前面招呼他： 哎，邓少爷快过来，我们就等着你了。 邓二孬狂喜之下也没听出三个人的语气，来了一个大转弯，无暇细想，憋足劲爬了过去。狗柱最先摸住二孬的脑袋，随手把瓜皮小帽给他一摘，一把抓住粗大的发辫，蹭了一下把他从地上可就提起来，猛叫一声打。周铁蛋和小林杰四只拳头随着叫声雨点般的就落在二孬的背上和屁股上了。那个邓二孬被狗柱揪的痛彻心扉，差点要晕过去，只顾痛这边呢，三个人刚开始的拳头也没觉出疼，等感觉出来的时候呢，身上已经挨了三四十下。小林杰打的是最带劲儿，三个人中呢，本来以他的拳头最狠，此刻咬着牙闭着眼睛不由分说的对准二孬身上的丰厚之处一顿狂揍。哎呀，那两位也是不甘示弱，狗柱呢还边打边叫：打死你狗娘养的，看你以后还欺不欺负人，打死你，我打死你。二孬开始啊还像杀猪般的嚎叫，渐渐就只听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底下的那堆肉在三个人手里也像面条一样软。小林杰也打累了，又怕万一把二孬打出个好歹，他在老爹面前吃不了兜着走是小事，他老爹在邓财主那里没法交代才是大麻烦。于是呢又发一声喊，三个人一起歇手。好半晌啊，躺在地上的二孬才哎呦哎呦的开始叫疼。周铁蛋把他掀起来扔到小林杰的脚底下，小林杰抹了一把汗，从嘴里吐出一口长气，觉得遍体的舒服，如同喝了玉液琼浆一般。周铁蛋给二孬指派了一个上午，早就忍了一肚子火气，把他扔下以后还有捎带上重重的一脚。二孬呢又嚎叫了几声这才停下。小林杰大笑着说：邓少爷，我以为您老人家不晓得啥叫疼呢，我以为只有我们小王八羔子才会哭，才会熬不住疼的哭爹喊娘，您老人家也强不到哪儿去啊，你也不看看你那张狗脸。周铁蛋呢也在一边幸灾乐祸的帮腔： 嘿嘿，哎，邓少爷真是对不住啊，小的要是早知道他们俩叫您过来是要教育您，打死我我也不敢让您老人家出来啊。哎嘿，大错铸成，我悔之晚矣啊，哎，悔之晚矣，我周铁蛋今生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 狗柱在旁边已经歇过劲儿了，小林杰教他的词儿没进洞就用完了，他天生的嘴笨，不会说一些胡乱话，看着头和军师两人骂得酣畅淋漓，他一发急啊还真给他憋出一句： 你个小狗娘养的，还不赶快祈求头饶你一条狗命，要不然我狗柱的拳头可是吃荤还带着不长眼儿，你就等着享受吧。 二孬真让这一通脑拳给揍怕了。现在谁让他咋地，他就会咋地。只要别让他死，或者再让他挨打，就是让骂他亲爹是小王八羔子，他都会毫不犹豫。一听二孬这么说，二孬立刻就爬到小林杰面前，抱住他的双腿了。 小林杰，二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求你给我一条生路，我今生今世感恩戴德呀。 啊，你这会儿不是邓少爷了？ 不是，不是，您才是李少爷。 二孬，你说该不该找叫我一声爷爷啊？ 该找，该找，李爷爷，你就饶了小的吧，我真的以后再也不敢冲撞您老了。 周铁蛋和狗柱在旁边抿着嘴笑，笑完了又命令二孬再叫。二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服服帖帖的又叫了七声，小林杰终于开枪了。 好了，乖孙子，你李爷爷就看在你年龄小不懂事的面上，饶了你这回，以后要是再不三不四，你就提着你的脑袋找李爷爷赔罪。哼，起来吧，你这条没骨头的狗做你爷爷我还觉得丢脸呢。 二孬一连回答了十来个是，然后爬起来老老实实地靠着小林杰，讨好地问他， 李爷爷，您老人家还有什么吩咐？ 小林杰也不说话，周铁蛋接上来给他约法三章。第一，回家别给你老爹说是挨了揍，就说走路没长眼，大平路上摔了一跤。第二，你老爹问你中午在哪吃的饭，也不要实说，理由已经给你找好了，就说老同学聚会。第三，你李爷爷的苞米折合成银钱，三天内务必送来。要钱的理由嘛，就说是老同学聚会，原来说是凑份子，你为了给老爹扬名自己输了，现在还欠着，隔两天就得送去，记住了吗？二孬当然不敢不记，在心里默背了两遍方才点头。 你老人家教我的一字不落全记上了。 好，这就好。话说到这儿啊，就算完了，你给我想好了啊，如果哪一天这事儿败露出来，你爹妈就等着给你收尸。最后这句话是小林杰补充的，他怕前面的话镇不住这个作威作福的狗少爷，所以又加重语气告诫他一遍。小林杰回家的时候啊，太阳已经落山了，老爹还没有回来。这几天他一直憋着一股气，别的饭也不吃，家里人正担心呢，小孩子气出病可咋办？一看他这一天回来眉飞色舞的，曹氏还以为啊他又在哪儿受了点拨，回来晚也不给他计较了。小林杰美美的吃了一顿饭，倒下便睡了。二孬隔了两天果然送了一两银子过来，小林杰也不晓得苞米能卖多少钱一斤，还虎着脸追问一句，够了吗？二孬吓了一愣，连忙申辩说他问过他们家的长工阿双，阿双说再好的苞米也能买一车。小林杰一瞪眼说，那你说你李爷爷还得再找你些零头不成啊？ 哎，哪里话哪里话，不多，哎，不多。 二孬送了银子陪着小心夹着尾巴就跑了。小林杰拖着银子意气风发地回到家里，冲着堂屋里就是一嗓子， 娘，我捡到了一两银子。 曹氏没听明白儿子说的是什么，倒给他吓得一激灵，出了屋门一看，儿子一脸得意，手里拖着一两银子站在当院，看样子是想领赏。曹氏就是不相信天下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天上能掉下来一两银子让儿子给捡回来，他怀疑是儿子和其他小孩合伙偷人家的，于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要他说出实情。无奈小林杰铁板一块，一口咬定就说是大路边草窠里逮蛐蛐的时候捡的， 并且拉出周铁蛋和狗柱两个人作证。曹氏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儿子的狐朋狗友，肯定要帮儿子说话，可惜呢他又实在抓不住真凭实据。再说转念一想，他也想不出来那个能带一两银子出门的人能笨得让一帮小家伙偷了，于是忐忑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七八分。小林杰一看娘不再问他了，回到屋躺在床上，很随便地问道：娘，一车苞米能卖多少钱啊？曹氏一时呢转不过弯，随口答了一句： 啊，也就五六百块钱吧。 小林杰在里屋啊一吐舌头，暗暗发笑： 嘿，邓二闹这个小王八蛋还真的没敢耍弄他的爷爷。 曹氏回答完了也回过神：哎，二小子，你问苞米啥价干啥呀？ 娘，我算一下咱们赚了多少钱。 曹氏的头可就嗡的一声大了，他觉得有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将要被他猜到。他霎时间口干舌燥，嘴唇哆哆嗦嗦的，话几乎都说不出来了。 钱是不是你向邓二闹要的？ 小林杰往外一伸舌头，看见娘的脸色和嘴唇煞白，没有半点血色，眼睛也少了点神采，腾的一声就从里屋蹦出来，趴到娘的膝盖上。 娘，我咋会干那蠢事呢？爹，你们俩不是说了我好几遍了吗？不让我去招惹邓二闹，我咋能不听您话呢？钱真是我捡的，算成苞米，是因为咱们那一车苞米等于丢了，钱是捡回来的，那咱不就是捞了本，等于又捡了一些钱吗？ 曹氏激动了好久，小林杰怎么解释他也只是半信半疑。小林杰没想到仅仅只怀疑他整治了邓二孬，就把一向没有乱过分寸的娘吓成这样，他后悔当初不该意气用事了，现在只有看邓二孬那小子咋办了。小林杰已经下决心，万一邓二孬把那事情泄露，他就给他一命抵一命，先杀了他，然后自己跳子牙河。话说呀，过了一两个月，邓二孬看到李灵杰总是说好话，虽然不再点头哈腰的叫他爷爷，碰到其他李家人也同样有了礼节，把胡护理惊奇的不敢相信他就是从前眼睛长在脑门上的邓少爷。小林杰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晓得这小子连猪狗都不如，一致就怕。高兴之余呢，也想起自己那个跳子牙河的悲壮计划，不免又有些莫可名状的怅然若失。曹氏呢，也是提心吊胆了一两个月，怕不一定哪一天那邓家的人找上门来，时间长了慢慢的也就把害怕给忘了，倒是每当妇女们在一块聊天做针线活的时候就唠叨： 嘿，天上还真有掉下金元宝的事儿，我家小林杰啊前些日子就捡到了一个。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不怕

记得这首歌。 北京时间22点整。